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65集。iPad 开始同步播放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没有任何语调的在背钟耀明。迟志涵指了指后被子， 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盖被子最容易睡着，和现在这种效果差不多，而且据说体温低可以催生睡意。 齐成不是很想提醒他，体温低到催生睡意可能就意味着低温症。 然后这个视频是神器。 迟志涵努了努嘴，指着 iPad， 这个人反人类一样背了5个小时的中药方子，没有语调也没有间隔，你闭上眼睛听1个小时还睡不着，那算我输。 所以又是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奇怪法子。虽然那个女人的声音确实会让人不自觉地开始意识游离，有点像小时候上课某些老师讲课就特别容易入睡一样。 那试试， 纯粹是为了安慰迟志涵。暖气温度太低了，齐成把被子塞紧，两个人窝在里面隐隐觉得满足。迟志涵又打了个哈欠，传染一样的让齐成也跟着打了一个。那女人的语调太平，她闭着眼睛无意识地跟着重复，怀里的人已经渐渐睡着，呼吸配合着女人的语调，空旷的屋子里只有被子里面是暖和热闹的。真的睡着的时候，心底还在下意识挣扎，天东到底是不是姓韩？明明记得几分钟前这女人还说天东不是姓韩来着。然后意识真的模糊了。早上醒来对上迟志涵得意洋洋的笑脸，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有点反人类，这种方法居然对他真的有效。赵医生是在齐城简要疗程第10天出现的，这10天迟志涵助眠的方法虽然偶尔会失败，但是比起前面几次简要疗程，齐城的身体状况好了很多。这本来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可迟志涵总觉得齐城对赵医生有敌意，那种小狗躲在角落里面对着陌生人偷偷呲牙的敌意。 对了，方案的事情你跟小池说过没？ 赵医生摘下听筒，戴上老花镜，开始写病历，问得漫不经心。齐成的回答是慢悠悠把衣服拉好，躺平，被子拉上来盖过头。迟志涵发现现在自己面对这种场景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好笑，而是有些心疼。在病人之前，齐成首先是个30岁的男人，他一定不喜欢自己用这样幼稚的抗议方式来抵制不希望发生的事，但是除了这种方式他别无选择。齐成其实自尊心很强，医生掀开他衣服做检查的时候，他都会避开迟志涵的眼神。慢慢的，迟志涵会在检查的时候找个理由离开他的视线范围。齐成对其他人的碰触仍然会有灼烧幻觉，所以不管是哪个医生给齐成检查的时候都会尽量减少触碰面积，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手指戳，这看起来更加可怜。齐成最讨厌迟志涵觉得他可怜，所以迟志涵没接赵医生的话茬，只是走过去坐在床边，左手伸进被子里，摸摸索索地握住了齐成的手，在他手心抠了抠。齐成翻了个身，两只手抓着迟志涵的左手放到嘴边亲了一下。两个人彻底无视赵医生，玩得黏黏糊糊。赵医生写病历的间隙带着老花镜翻了个白眼，心底有些惆怅，自己费尽力气找来的个性背景都非常适合参与治疗方案的迟志涵， 终于被齐城拱走了。这丫头现在看起来是怎么右拐都不会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收好笔，赵医生咳嗽了一声，没人理他，又把病历本竖起来放在书桌上磕了磕。 这个方案你哥跟你姐签过字了，都看得到曙光了，忍一忍啊，后面都是好日子。再说了，你们两个还年轻，这点坎儿都熬不过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人生，你打算这几十年都不分开啊？天天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一起。哎，小池今年才25吧，你不打算让他多走走看看，让他以后几十年天天耗在你这里给你做饭？ 到底什么方案？ 池志涵问的是齐城，他抗拒的都出冷汗了。 需要你配合两件事，第一件是脱敏治疗有关的。 赵医生终于找到插话的点。 齐宁说你马上要开始春季美食视频的录制，录制地点改到对面。一般录制会有多少人啊？ 20个人左右，全都去对面，会不会太多了？ 池志涵对视频录制没什么意见，只是担心齐城能不能扛得住那么多陌生人。拍摄场地往往混乱嘈杂，他还担心齐城的身份和病情会被人发现。 保密的事情，齐宁肯定能做好。这方面你吃过亏，你忘了。而且脱敏会等他这一个月简要疗程结束后做。具体的过程，齐宁会和你的经纪人联络。你到时候只要和平常一样录制就行了。另外，不要当着别人的面直接从对面进来这里。对面的场地就当成齐家买了你们公司后提供的拍摄现场就行。疗程会循序渐进，先是声音，齐城适应以后才会打开监控，这点齐城应该也同意。 赵医生顿了下，没忍住还是想调侃齐城。 哎，被子那么厚你不闷吗？小池的手就那么好吃？ 齐城涨红着脸从被子里出来，和同样红了脸的池志涵对视。池志涵冲他吐了吐舌头。 另外一件事，就是你需要参与到简要疗程中去。 等齐城出来了，赵医生才继续话题。说完之后摘下老花镜，坐在齐城的电脑椅上观察齐城的反应。没有反应，除了抗拒之外没有任何应激现象。齐城在池志涵身边确实稳定的不太像是个病人。 齐城社恐症状加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在你身上满足了社交需求。他有点麻烦，普通社恐患者虽然恐惧人群，但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出门。可是齐城没有生计问题，他一辈子不出门都不会饿死。本来还有个社交需求，多少还算点动力，现在你帮他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他自己又觉得抑郁症转为轻度，解除警报，对治疗社恐这件事的排斥心理就变得很重。这种症状类似于抑郁症患者对于某些药物上瘾，因为某种药物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精神状态，一旦药物撤除，这个平衡状态就会消失，一夜回到解放前。 最后这句话赵医生是对着齐城说的，齐城意外的没有撇开眼，和赵医生对视之后皱了皱眉，有些不满，但是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赵医生还是看着齐城。 小池不在的时候呢，你很少和我对视，这么长时间带着负面情绪的对视更是从来都没有过。我看得很清楚，他在和不在，你完全是两种状态。 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 池志涵打断赵医生的话，他和齐城都很清楚，赵医生说的话有70%-80%都是制造气氛的废话，剩下的那一两句引导性的话藏在这堆废话里面， 杀伤力特别强。 给齐城做一个月的简要治疗，你这一个月离开洋房，和齐城断绝所有联系。他如果能撑过这一个月，这次治疗才能真正算是成功。 一个月？ 池之涵傻眼。 我本来打算两个月的，在齐城强烈反对下才改成一个月的。 池之涵恨铁不成钢地低声埋怨齐城。 你都讨价还价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一个星期比较好？ 你要跟我分开一个星期，七天不见面不联络。 齐城语速一下子快了，皱着眉，琥珀色眼瞳的颜色变深。这两个人明显打算彻底忽略他了。赵医生又生出一股惆怅来，现在的病人都不好治啊，事儿多还不知道报恩，好歹池之涵还是他千辛万苦找出来的。 一个月是最低限度，简要疗程从来没有一周的说法。 可是我连一天都不愿意。 池之涵看着赵医生，身后的男人因为他这句话呼吸都变轻了。 我不是他的药，抑郁症变好，社恐变差，可能真的都和我有关系，但绝对不是主因。我偶尔也会在发脾气的时候自我暗示我是药，需要克制，可事实上和他谈恋爱我从来都没有克制过什么。不管我们当初怎么定义我在治疗方案中的作用，齐城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药。我总觉得你们都误会了我和齐城的关系，我们恋爱一直都和治疗无关，和你忽悠我的什么平稳的感情无关。我们两个会互相发脾气，会冷战，会和大部分情侣一样，我们的恋爱从来没有病态过。你觉得齐城是因为有我在才敢和你对视，其实我也是因为有他在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恋爱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他和没他是两种状态，甚至精神状况都是两种状态，你不能把这种改变当成治疗和病理。其实我有信心，齐城现在的精神状况哪怕没有我他也能自我调节，抑郁症也仍然是轻度，社恐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差，那一个月他会心情抑郁，但是绝对撑得过去。可是这能代表什么？齐城康复的日子很宝贵，他之前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被抑郁症折磨，那30天对他对我都是一种浪费。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